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白伟聪，我哋都非常感谢各位嘅加入嘅。呢一两日咧就令香港人啊，特别系海外 BNO 最注意嘅咧，当然就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就访问英国啦，而且咧同英国嘅工党啊左翼嘅首相啊斯坦默咧啊非常之老友啊，咁啊斯坦默咧。高度啊，高規格咧係接待，不但咧係明禮炮啊，而且咧仲係同佢一齊咧係俾啊出動到呢個國王啊查理斯咧金馬車係嘛，全程咧係閱兵，玩曬咧係呢個大龍鳳嘅套餐，包括咧親自咧宴請咧就係溫莎皇宮260人嘅國宴。嗱呢啲排頭咧係比啊 Donald Trump 上一次第一任來啊。訪問英國嘅時候，嗰時英女王仲在生，啊進入白金漢宮係更加隆重。嗱呢啲你唔好睇少，呢第一，英國而家係個左翼嘅工黨政府，左翼咧就係 Donald Trump 係最憎啊嘅一個政治嘅派別，尤其係斯坦默啊，佢內閣裏邊咧有不少呢啲就係 Donald Trump 最討厭嗰啲咩 DEI 啊呢啲咁嘅 feminism 女性主義啊咩 woke 啊呢啲咁嘅嘢，但係咧。Donald Trump 居然可以啊，同阿斯坦默咧一句都唔提呢啲，但系佢对于邻近啊嗰个叫加拿大啊嗰个咁嘅杜鲁多咧，佢直情咧就嗤之以鼻，羞辱不堪。咁你讲到话左咧，斯坦默咧绝对唔会系右得过啊呢个杜鲁多嘅，都系好左嘅。之但系咧，你睇下 Donald Trump 今次咧啊就系指桑骂槐。他公開就鬧邊個咧？就倫敦嗰個巴基斯坦裔嘅市長叫簡世德。他話咧：我唔中意簡世德呢個人。我嚟倫敦簡世德咧，都想咧係擠入嚟啊呢個國宴嗰度咧，係參加埋一份，但我唔俾佢，因為我覺得佢一個咧世界上最差嘅市長之一。喺佢統治之下，倫敦嘅罪案咧係直線飆升。嗱鬧就鬧簡世德咧，其實就鬧俾邊個聽咧？闹俾查理斯国王同埋斯坦默首相听，因为简世德呢咁嘅垃圾咧，就居然咧查理斯做国王嘅时候咧，就封咗佢爵喎，佢做爵士喎。咁啊呢条友有咩贡献可以做到爵士咧？好明显啊，就系因为佢系出身伊斯兰少数族裔，又系呢啲咁 DEI 系做到市长。啊，历任嘅好多人咧做伦敦市长咧都做唔到爵士啊。简世德啊做爵士，毫无政绩可言。而且搞到一个伦敦是乌里麻茶。咁所以 Donald Trump 呢都是操中有势的人。佢唔会闹斯坦默，虽然斯坦默更加值得佢闹。喺任内斯坦默呢搞到呢个伦敦越来越左，伊斯兰化越来越严重。而且好多嘅白人爱国嘅英国公民呢而家仲喺度呢是举行緊抗议。反对工党嘅政府呢是胡乱浪费公帑，是包酒店给这些所谓的非法移民。这些全部都是 Donald Trump 是最反感的政策，但他一句不提。骂就是骂伦敦这个巴基斯坦的市长，骂给那两个听。但是他就跟查理斯就强调英美两国传统的友谊，就强调他的妈是苏格兰人，就英女王加冕那一年呢就阿 Donald Trump 咧就话佢自己得6岁，嗰阵时咧就佢妈妈同埋佢喺嗰个客厅嗰度一齐睇电视，佢话佢睇到咧，身为苏格兰人啊，佢个母亲咧，佢话见到嗰个英女王加冕嘅时候咧，就好为佢个嗰半嘅血统自豪，所以咧其实咧阿 Donald Trump 都系一个好恋直嘅人嚟嘅，而且佢喺讲话嘅时候咧就提到呢个叫 British Empire 英帝国啊对世界嘅贡献。唔知佢知定唔知，工党斯坦默所代表啊嗰种意识形态咧，就系反对英帝国主义嘅，系主催咧吓呢个咧各弱小民族独立嘅，甚至系承认巴勒斯坦嘅呢样咧，就系 Donald Trump 亦都好憎嘅。但系你今次睇英美两国啊，佢哋嘅领袖咧系会面咧，私底下闩埋门咧，只系讲嗰啲咧分歧，但系出嚟咧系一句都冇讲到，尤其 Donald Trump 非常忍得口。这个呢是即是咩呢，佢闩埋门呢是唔知佢哋讲乜嘢嘅。 这个呢好容易好非常之有机会呢是涉及到北约啊、乌克兰啊、俄罗斯啊，甚至是对抗中国。但是现在你工党的政府有几大的能力啊，是去对抗俄罗斯和中国呢？咁啊 ,Donald Trump 点样胁迫啊英国呢？咁英国呢虽然应承咗2027年啊之前就将个国防啊嗰个预算呢开始增加到成个国家的 GDP 的 2.7%。但这个呢是到2027年的事。而家你睇乌克兰的战争打到咁呢 ,Donald Trump 嚟到呢佢话对于啊这个普京好失望，这个第一。第二佢要喺阿富汗重建一个基地。这个基地呢一定要呢是同英军的合作。嗱，咁即系话扭转好多啊，嗰个局势就撤出咗阿富汗咧，分分钟又要杀翻翻去。另外仲有吓呢个咧，喺呢个太平洋嗰叫茶果岛啊，印度洋嗰度啊，那个茶果岛咧就系、是、呢个斯坦默政府咧系让出让咗，系俾咧呢个非洲啊嘅毛里求斯嗰度咧系近住啊美国嘅另一个海军基地。嗱呢一筆咧，亦都係美國非常之咧啊唔中意嘅，因為呢個茶果島俾咗毛里求斯，毛里求斯同中國嘅關係好密切，係攞緊咧中國一帶一路嘅好多錢。咁一旦你將嗰個茶果島俾咗毛里求斯嘅話，咁中國可以向毛里求斯攞嗰度嘅島咧，係發展做海軍基地。嗱呢啲所以話一筆數啊，非常之長。好多嘢咧，系英國咧，系未曾向美國交到功課嘅，所以呢次嘅訪問咧，係相當之奇怪。喺表面上睇，一啲都睇唔到有任何嘅爭拗，而且兩個人攬頭攬頸，仲同啊呢個咧查理斯咧有講有笑。雖然兩個人都係把口咧係好刻薄嘅人，但係咧英美啊，你睇下呢一次咧係做俾全世界睇，就係、是、無論左右啊深切嘅分歧。但今次咧，英美如果唔團結嘅話咧，而家呢個世界係好危險嘅，係咪啊，鮑生？ 今次 Donald Trump 訪問英國咧，係一個國事訪問，個規格亦都係最高嘅，出動到咧英皇查理斯咧出到嚟咧就迎接同埋咧發表講話。咁英皇咧喺國宴上邊亦都咧盛讚啊 Donald Trump 喺世界和平嘅貢獻。嗱，依一點咧，依頂高帽咧就真係笠到落去腳啦。咁啊 ，Donald Trump 亦都咧，因為被安排咧喺凱特王妃隔離啦，咁啊笑意盈盈啦，亦都係一個咧好成功嘅公關，因為咧所謂即係女為悦己者容啦，亦都係叫做有化學作用之下咧，更加令到呢個國宴咧錦上添花。嗱，咁但係呢啲都係叫做花生啦，但係最重要咧係Donald Trump 嚟同上一次嘅訪問嘅時候咧。兩個國家的關係和兩個政府的形象呢就截然不同。如果大家都記得在上一次 Donald Trump 第一任訪問的時候呢，簡世德為首這些左翼左交的工黨議員呢大肆呢就發動民眾數以萬計出來呢就示威。另外就有一隻大的氣球醜化了 Donald Trump 的，就升在倫敦的上空升起。咁你記得當時咧，其實兩國嘅依啲咁嘅互相交鋒啊，包括 Donald Trump 同埋簡世德隔空嘅罵戰啊，令到上一次嘅訪問咧係蒙上一啲陰影嘅。但係今次咧就完全唔同啦，恍如隔世啊。Donald Trump 一方面亦都咧就送高帽俾英國，就讚揚咧兩個國家嘅有歷史嘅文化同埋語言上邊咧依個咁嘅淵源，而且亦都咧。是对于整个世界的军事和和平呢是有重举足轻重的合作关系。咁而这个司机贤呢亦都避开晒一些两个国家之间最敏感的话题啦，包括特别是有关于这个巴勒斯坦立国啊这些咁嘅地方呢，就大家呢就拱埋一边。咁最重要是带来数以百亿计的 AI 和高科技的协议，因为呢 Donald Trump 亦都带同了好多的科技巨头呢今次呢去到英国。參加呢個國宴，亦都帶嚟咧好多美元嘅投資。咁而家英國窮啊嘛，加上咧呢個斯基賢政府咧入不敷支啊，再加埋咁多醜聞之下咧，極之需要沖起啊。而 Donald Trump 咧就一隻沖起嘅符號， 令 到係啊吉祥物，令到成個英國咧就突然間又好似咧有翻種朝氣勃勃啊，有希望嘅感覺啦。而特別咧，即係司紀賢咧，今次咧，你話佢左啫，其實佢表面係左啫，好似黃皮白心咁樣，個內裏面啊，其實都係右嘅，或者叫做咧，戀負呢個權力嘅，同埋咧，亦都係一個咧， 知道啊呢、这个眉头眼额嘅人，佢知道今时今日咧，就算喺英国国内啊 ，Donald Trump 嘅支持者亦都每日上升紧啊，因为咧所谓嘅右翼啊或者外国啊啊英国诶、优先啊呢啲主义亦都抬头啊，加上咧。呢、这个工党嘅民意咧越嚟越下滑之下咧，佢极需要呢个 Donald Trump 呢个吉祥物咧去充气一下咯，陶生。 所以咧，斯坦麦系一个非常之现实嘅人，啊，因为咧已经工党政府上台一年咧已经投资咗咧系10亿英镑，每一年咧佢仲要将啊英国好多嘅公共设施咧系将佢咧人工智能化，呢啲咧全部都要咧系美国人工智能嘅技术嚟到帮佢，咁咧人工智能化之后咧。就会系令到英国嘅嗰个经济嘅总值系增加每年47亿英镑，同埋系制造几多13000个工作职位，咁咧就会令到图书馆啊、铁路啊、航空公司啊呢啲咧所有呢啲嘅 high tech 啊呢啲咁嘅 sector 咧装置呢个人工智能晶片嗱呢个所以咧就要咧系辉达呢个黄仁勋嗰度咧系非常之捧场。咁而且咧喺2026年之前，喺英国东部嘅 Essex 啊，爱石斯郡咧，要建立一个咧由英国自己管理嘅呢个叫 AI 嘅 data 中心，系人工智能嘅资讯库啊。咁你一定要咧系黄仁勋嗰度合作。斯几贤又称叫斯坦麦，系一个左交之中嘅左交，但系佢而家系头号嘅侵犯。嗱，嗰啲咁嘅海外嗰啲咧KOL 擘大对眼望住。佢系左翼，但系佢1000%就支持 Donald Trump， 所以一啲喺度闹嚟闹去嗰啲人咧系好无聊啊！你知唔知？因为呢个系政治现实啊，系嘛？嗱，你唔中意佢啦，咁你今日离开英国咯，你唔好向佢求呢个咧就系申请政治庇护咯，唔好要佢嘅 BNO 顶唔顺系嘛？啊，你睇佢样几衰，顶唔顶得顺啊？英国如果变咗另一个侵犯啊，系个政府啊，系咪会令到好多？左翼嘅香港嘅民主人士嗰啲 BNO 一日都捱唔落去啦，嗱，仲有点解啊？简世德咧今次唔敢喐咧，就梗系司纪贤下令啊，系不准咧喺度搞嘢，呢个系财神，呢个好实际，简世德而家亦都捞到第三届，意兴阑珊，佢上一届搞嘢系想搏连任，而家连任咗啦，咪唔搞嘢咯，系咪所以啲左交咧，你下面嗰啲周围嗰啲黄面孔嗰啲敲偏股咧，你就唔好咁天真，全部都系假嘅。有水到咧，佢就当堂唔交噶啦。抢嚟抢去嘅咧，都系嗰啲大学教职啊，系嘛，分嗰啲咁嘅公帑啊，成立啲民间团体啊，都系得个钱字嘅啫，系嘛。咁所以 Donald Trump 咧而家咧睇穿晒，今次咧系高调咧系走嚟英国，呢个咧佢系非常之需要。要做俾咧啊呢个美国人睇啊，佢亦都要借英国嘅皇室咧嚟到咧冚一冚自己，高一高个民望，因为咧英国嘅皇室喺美国嘅民间之中咧，亦都系好高嘅。好啦，闩埋道门啦，咁啊跟住北约嗰度点咧？乌克兰又点咧？系嘛？啊呢个咧 ，Donald Trump 话对普京咧系非常之失望，呢句说话露咗啲端倪嘅，就应该啦吓，照我估啊。一离开啊，呢个英国咧，英国将会对乌克兰系增加军事嘅支援，但系另外咧系找数俾啊呢个美国政府。喺大约8个月之前 ，Donald Trump 一上台咧，出言羞辱泽连斯基嘅时候咧，成个北约加埋英国咧大惊失色啊！佢哋冇谂过原来咧系要俾钱嘅，俾钱翻美国嘅，而家咧咪慢慢适应咗咯，即系学阿李家超话斋，市民要适应啊，满街都系吉铺啊！呢、这个现实，咁而家英国同埋北约都适应啦，都肯俾钱啦，肯俾钱咧就有武器到啦，系嘛？跟住会唔会派英军入去至少波兰咧？系嘛？分分钟咧系，如果波兰境啊换咗套嗰啲平民嘅制服啊，或者做志愿军进入乌克兰咧，呢、这个我相信系好有机会。只有喺英国应承咁嘅条件之下咧，美国嗰啲钱咧同嗰啲 AI 嗰啲投资咧先至会到，如果唔系咧，你就唔使谂啦。嗱，咁至于其他嗰啲对中国啊，咩伦敦啊，嗰、那个泰晤士河边啊，伦敦塔对面嗰个铸币厂啊，中国嘅大使馆起唔起啊？嗱，呢啲咧就只系得一句说话嘅啫，就是、Donald Trump 见斯坦麦嘅时候落 order， 俾佢起定系唔俾佢？呢、这个咧相信好快就会知道，系咪？ 咁闩埋道门，今次咧我哋咧睇唔到好多嘢，即但系你睇到表面嗰个公关系非常之不寻常啊！因为如果你要部署第三次世界大战咧，英美嘅关系咧必定要首先动起呢支旗。如果唔系你睇第二次世界大战，你吸收嗰个教训，丘吉尔咧要飞过去大西洋，挨好多次挨罗斯福，叫佢派兵嚟帮罗斯福都唔肯，直到日本咧系主动偷袭珍珠港，所以咧嗰个历史嘅教训咧，而家我相信英美两国嘅领袖都超越咗左右之争，咁咧先至咧做一场好戏啊！ 我哋一 普京同埋佢喺远东个大佬睇， 我哋一早都讲过啦，左咩交啊？左交只不过系佢哋嘅意识形态揾水嘅工具嚟啫嘛。如果既然啊，施几贤真系咁左啊？佢嗰个外交大臣啊 ，Cooper 啊，一早啊喺 Donald Trump 上一任嚟嘅时候啊，佢系影子嘅大臣啊，出到嚟啊，大声啊疾呼地反对啊。咁而家今时今日，佢作为外交大臣啊，佢系咪应该辞职啊？佢系咪应该唔去接啊呢个 Donald Trump？ 但系佢咪又系走去笑口噬噬去迎接 Donald Trump， 跟住佢后边微软宣布300亿美元嘅投资，辉达同埋其他Google 亦都系投资数以十亿计嘅美元，呢啲全部系左交最中意嘅钱，因为钱一到嘅时候，佢哋嘅意识形态咧就自然消失噶啦。咁啊，而且跟住咧落去嗰啲简世德啊，嗰啲点解会收声咧？正如你所讲，除咗佢哋连任成功之后，其实佢哋亦都系咧。即系做完台戏之后，亦都系需要收工噶啦。因为咧，佢而家已经一来，佢已经揾错咗个市长职位，而且伦敦已经俾佢搞到咧，已经换晒血。其实伦敦嗰几千人示威咧，有冇代表性咧？其实呢啲人啊，成日我哋有时候出到去大笨钟附近啊，泰晤士河都会见到呢啲不支持巴勒斯坦啊、反对以色列嘅示威噶啦。日常都成日有，唔代表啲咩？如果用翻啲亲中爱国阵营嘅标准啊。英国有7000万人口，一个首都里面只不过是有5000人的示威，咁全国各地呢？全国各地啊，利物浦啊、曼彻斯特啊、伯明翰啊，嗰啲示威去咗边啊？咁再用翻佢哋嘅计数，应该有6990万5000人系支持 Donald Trump 嘅。如果换句说话讲，当然个逻辑计算系好可笑啦。但系事实上，你见到嗰啲咁嘅伦敦已经唔可以代表英国，严格嚟讲。因为里面的人口组成和那个意识形态已经是偏在一边的了。那数来数去你只是大学生或者那些教授再数那些 NGO 那些少数族裔组织只能够数到5000人出来。喂，其实是很肉酸的这个反对的示威。起码5万人。 最大声最大声所以可以不理。英国的主流民意全部是支持 Donald Trump。点解我计计条数俾听。今次这个 Donald Trump 嚟带咗啲乜嘢钱呢？首先是美国嘅 Microsoft 微软已经系应承咧，系投资喺英国嘅人工智能嘅基本建设咧，系多达咧300亿美金。微软咧就300亿美金，就咧主要系投资喺我头先所讲，呢个伦敦以东嘅 Essex 嗰个基地。第二 ，Google 咧系50亿英镑，系咪喺未来嘅5年咧就投落嚟英国咧系做呢个人工智能嘅研究。第三就系黄仁勋嗰间咧辉达，辉达咧就应承系投资咧110亿英镑，110亿英镑啊，超过港币1100亿噶啦。就咧喺英國咧就開發呢個人工智能啊，係喺英國歷史上咧係最勁嘅，係嘛？咁所以咧總共嚟講，呢三間加埋係咧英美國嘅呢啲 tech firm 咧係投資咧係超過咧係310亿啊嚇嘅英磅，3000几亿、4000亿啊，係嘛？呢啲係實牙實齒嘅錢啊，係嘛？就咧將會啊。未来两年啊，5000个工作职位啊，咁所以咧，嗰啲香港家长如果送啲仔女嚟英国读书咧，就睇住呢条路啊，去一定要读啦。而家咧系嘛，最好都系读翻呢个 AI 啦，人工智能啦，系嘛，呢啲咧系好实在吓，系嘛，咁咧就吓嗱，你一睇翻咧，谁犯翻俾香港特区嗱，呢啲咧先叫做开发科创。只有先叫做开发科创的前景，实牙实钱有钱度，这个第一。第二是 Microsoft、Google 同埋黄仁勋呢三间大招牌，实牙实齿有钱到英国，你先好资格，系有资格喺度讲咧，开拓呢个叫创科中心。吓，冇钱到口水唔等于盐水，口吹水咧。啊、就必定最尾咧，系叫散水，系咪？ 分别喺边度咧？ 实牙实齿嘅咧，就叫银纸，叫 follow the money。我头先嗰几条大数，你香港特区施政报告交唔交到出嚟咧？交唔交到咧？ 冇错啦，除咗实际， 夏里拉一亿啊，夏里拉一亿泵落嚟话帮衬你嗰个太空经济，喂，唔好玩煮饭仔啦，系咪啊？ 除咗实际数字， 见过大蛇屙尿未啊？ 除了实际数字的差天共地之外，你讲的那些是上千亿的、这个价值，跟香港的夏里拉只是给一亿出来，当然是大巫见小巫。但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钱是在外面入来的，即是无论是微软、辉达、Google， 这些是外来的投资，是真金白银、啊、他是讲的，即使不是一次到位，都是分开四年呢去投资成300亿。 两年至四年。 微软就四年。咁但是而家香港嗰个太空经济系咩呢？喂，出到嚟吹系吹啊夏里拉个一亿。嗱，几时到点样到都未计啦。仲有只不过系话好多公司注册咗呢个 Space HK 啊，同埋呢有意申请咩？申请政府嘅分定啊，即系攞你嘅钱啊，你唔系去搵钱返嚟，系分咗纳税人去发展呢啲太空经济，所以个分别呢、除了大巫见小巫之外，就是一个就是引钱入嚟，一个就洗钱出去，跟住俾下面嘅人分水。咁所以你话啦，究竟啊搞唔搞得成呢？大家自己去諗啦、 所以今次 Donald Trump 讲到明，佢此行呢就将美国嘅人工智能係出口俾盟国，係俾自己人，係咪？特别系呢係俾一个信得过嘅，係一定要有数码主权嘅，例如英国。嗱呢度呢今日讲翻转头，系嘛？中国咧系佢嘅机会嚟。啊，既然系咁咧，就借住呢个咧斯坦默嘅工党政府去吸索啊美国嗰个 AI 同埋晶片。嗱、你够唔够胆？斯坦默啊，跟住咧又要派嗰啲工贸大臣去中国啦，系咪？又话要放阿黎智英啊、诸如此类啊，系嘛？呢啲咁嘅嘢啦。佢嗰个咧，美国啊就会睇到实英国咧嗰个靠唔靠得住。系嘛？咁嗰啲后门啊，系会唔会趁住啊？系冇钱嘅时候又想舐中国啲投资啊？中国投资落嚟咧，由今日开始要买任何嘅嘢，必定有条件，就系、是、未来两年，辉达、Google、Microsoft 所有嘅人工智能，你要提供俾我。嗱、呢个咧，嗱呢一点系最关键噶。嗱，我唔知咧，阿 Donald Trump 同埋佢个班底嘅人啊，吓嚟到英国啊，睇唔睇得透啊？喺呢个斯坦默长远咧，系靠唔靠得住？如果佢就算佢靠得住，佢咁样其他嗰啲工党啊，啊嗰啲国员啊，嗰啲咁嘅官员同埋嗰啲助理啊，系有冇插苏啊？就插咗去另一个国家啦。呢啲咧就唔知啦。咁啊，点都好咧，都唔关香港事啊，冇你香港份嘅。你睇就系呢啲人哋咧实在在泵300多亿英镑入嚟，呢啲咧就叫做啊叫做咧人工智能基地。同埋呢啲真係叫數碼港，係咪？唔係吹水港，係咪？啊，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多謝各位收聽風雲快訊，下次節目時間再會。 多謝大家，歡迎大家繼續加入風雲會，拜拜。 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係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條橋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覺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风云谷嘅订阅人数已经超过咗400万啦，感激海内外嘅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为咗回馈大家，我哋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嘅内容。而家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嘅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嘅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同埋爆Sir会以轻松嘅角度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仲有收费会员专属嘅风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呢啲香港特区嘅政府嘅高官咧，佢哋最大嘅 特徵就是缺乏想像力。我可以在這裡說一句，沒有一個值這樣的錢和值這樣的身家。現在就是水退的時候，個個都沒有著褲。這個是 Empress 剛剛籌謀要起的時候，我已經在光明頂那裡做了幾集。我說你起出來一定是浪費錢，因為沒有人會去看。在殖民地時代，這個英國佬是從來沒有在香港扶植過藝術教育。那些什麼現代藝術、抽象畫和中國人是兩個世界，是吧？周聰不是那麼簡單的，不是說現在一般人說哇，只是看他後面那二十年和雪梨大家一起合作做過幾套電視，那個完全不重要。在大約四五年前，我和你一個訪談的節目，曾經你告訴我是想約個周聰出來做，但是他推了。他推的原因可能是因為他知道有份訪問那個叫陶傑，我小人之心想，所以他覺得不是很舒服。王晶就是，其實我沒有得罪過他，甚至是透過劉天賜是見過他三幾次，無啦啦就拿我那些風雲谷或者那些言論來招呼他。陶傑這個人寫散文文筆是不錯的，但他是不懂電影的。而蕭若元久不久也都在爆娛樂圈的料，當然方日華小姐的作風在影圈裏面很多人都有看法。但你確實王晶說得對，他是你的恩人。當你一個人在私底下有恩於你的時候，即使他一個社會公義之中是好友是紛爭，他去了世，你就算評論他怎樣都應該口下留些情。 现在只要进入以下连结，就可以即时加入风云会同埋涛生爆上嘅 Patreon。记得一定要登记做付费 Patreon 会员，先可以睇住涛生同爆上分别唔同嘅专属内容。未来嘅日子，风云谷会继续陪伴大家。正如涛生话斋，就算喺黑暗之中，我哋仍要怀住一点嘅乐观。终于我哋都会见到前面条光明嘅前路。喺度再一次感激大家一直对风云谷嘅支持。 世事多变，小看风云。下一集约定风云谷再会。